左右，像鱼在沙里游，明知道没尽头，却不怕头破血流。爱你是海市蜃楼，像泡沫般游走，虚幻和无所求。第一次我见你情难开口，心跳在发抖，拥抱这片绿洲，那热烈的温柔，我放弃整个森林，留下眷恋和哀愁，想初见38°6。逃不出你的左右，像鱼在沙里游，明知道没尽头，却不怕头破血流。爱你是海市蜃楼，像泡沫般游走，欢和无所求。第一次我见你情难开口，心跳在发抖，拥抱这片绿洲，那热烈的温柔，我放弃整个森林，留下眷恋和哀愁，想初见你眼眸，时间停止倒流，我燃烧了宇宙温度，像充满了电流，在38°6。想初见你眼眸，时间停止倒流，我燃烧了宇宙温度，像充满了电流，拥抱到白了头，不放开你的手，我写下了等候和全部爱你的理由，全世界跟我走，从黑夜到白昼，我唯一的要求，我们的爱永远停留在38°6。